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啦，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馳名嘅惠州粽啦。我哋前年開始推出，個惠州老師傅咧個技術來自80多歲噶啦，佢鬆緊係非常之好，係最靚嘅豬肉同埋啲非常非常靚嘅鹹蛋黃。你未食過呢個咧，你真係可以講話你未食過好食嘅粽嘅。而家咁樣樣咧，我哋四隻就一套嘅，我哋就散賣嘅，就係188蚊。蕭定一同我就攞咗500套嘅，去送俾我哋啲朋友同埋啲夥計嘅，咁就留翻500套俾大家。如果你喜歡吃粽一定要吃、 人民超市今年推出的惠州粽，用惠州老師傅秘方慢火烹調，粽身的糯米更淋滑入味，現在上人民超市網頁預訂，一套四隻只是188元，限量500套。如果上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或者灣仔店買開嘢，都可以上來預訂的。 好啦，今日即係幫阿蕭生推介蟹粽啦，雖然我未食過啦，但係聽講呢好似就係好得嘅，因為恩生講呢又好嘴刁嘅，如果佢親自監修嘅話呢，我都覺得應該唔差嘅。不過呢， 喂，你憑恩生講會唔會俾人哋咩 㗎？咩意思先？好複雜過呢個問題。 你讚揚恩生講，有啲人就搞你㗎啦，你知啦。咪讚聲恩生講嘅人就有人搞你㗎啦。好煩㗎嘛。 從來未驚過呢啲嘢就。不過就。 煩啫。 煩啫，唔係煩我都唔煩，你冇乜所謂，已經睇得好開。咁就即係多謝各位朋友支持我同阿夫子做嗰個節目啦。咁啊，嗰、那個咩中國與世界咧，其實可能之後都會多啲時間參與嘅。不過咧，就即係睇時間睇情況。即係呢一劑咧，就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唔係咁算得咁盡嘅劑。不過咧，就即係呢度係冇辦法唔讚阿夫子嘅，因為咧為師最厲害嘅咧就其實用劍，即係所以咧講香港嘢咧，其實咧就即係按時按季節。或者按情況而講嘅啫，但係中國評論咧，即係呢啲嘢係同阿仁哥學咗好耐噶嘛，係嘛？加上阿夫子啲料咧，非常之精確。咁啊，即係多謝各位支持。咁但係咧，就呢啲嘢就睇下下次機緣巧合嘅時候係幾時啦嚇。即係基本上就，因為嗰啲嘢好敏感，有啲講得出嚟啦，我又唔話俾得釘邊度嚟喎。即係又唔好啦，同埋就係話，即係你需知道嗰個咩自由亞洲電台咧，係美國佬泵水喎。即系我百分之一千唔翻大陆噶啦，家阵 真系试下咧， 系 黄金周 系真系瓜 Q 咗噶啦，即系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已经豁咗出去，但系点讲咧？讲下正经嘢都好嘅，咁啊即系如果正经嘢又或者大朗嘢喺嗰啲咁正经嘅节目讲呢啲，就讲啲即系比较轻松啲嘅嘢啦，即系我觉得 会唔会烧春袋噶？一阵间讲 睇下边应该我应该唔会啩，应该唔会啩，咁啊希望即系唔同节目就迎合唔同观众嘅口味啦，亦都好。多謝嗰邊有朋友爆我出嚟啦，即係基本上睇落就係一個瘦咗嘅肥佬嚟，聽把聲咧都係一個瘦咗嘅肥佬嚟。即係如果呢條友可以講嘢唔講粗口乜滯咧，即係其實都已經非常之奇怪。咁當然就係、是、即係啊，點解可以講嘢唔講粗口嘅咧？係其實得嘅，只要著件冷衫咧，個領可以即係谷翻起少少咧，咁就非常之斯文嘅啦。不過啲其實唔係好慣嘅啊。Anyway， 今日多謝阿天馬先生，你幾時坐過嚟啫？ 而家咯， 咁咧就系啦，咁咧就基本上简单讲咧，就唔知道大家睇咗 Iron Man 未？唔系 Iron Man， Avenger 三啊，咁咧点解要讲嗰样嘢咧？因为事实上就好简单一样嘢啫，就准备好多人睇，亦都咧。好多人就劇透就死全家嘅。 係燒春袋，其實我頭先講燒春袋就係我哋準備講呢樣嘢，劇透就燒春袋應該會。 咁呢如果你未睇唔該熄機，又或者跳直接 skip 去下一節。咁所以呢一節呢講嘅嘢唔關事。 我唔會劇透㗎，不過我會暗示囉，你明白咪知囉。 嗱咁先交代下立場先，佢就唔睇嘅。咁點解唔睇呢？ 我杯葛迪士尼㗎嘛。咁係因為迪士尼抄獅子王，獅子王抄小白獅之後就話阿手中慈龍抄佢嘛。咁呢啲咁仆街都講得出，算吧。 咁我就基本上出一套睇一套禁制嘅，除非 我唔係唔睇，其實應該話我 Iron Man 睇迪士尼，我唔幫襯，就總之佢賺唔到錢。 Okay, 我就好想睇、 okay. 有咩赚唔到钱，例如佢喺明珠台播嘅时候，咁佢赚唔到钱㗎嘛。我睇唔会令佢赚得更加多钱，咁我就会做。 先个礼拜系明珠台播，即系而家其实都系播緊啲 Marvel 嘅动画，即系帮佢做緊势。 其实除咗 Batman, 除咗黑豹冇睇，同埋诸神黄昏冇睇，即系最新女神呢，其实我之前都睇晒嘅。 诸神黄昏就而家就应该系出咗 碟。 出咗碟。咁就。 我问你借到睇嘅话，咁我又睇到囉。 基本上系啦。好啦，你可以转台啦，如果你未睇嘅话。喂，咁 Marvel 点讲呢？即係我呢啲冇乜料，即係喺即係唔係咁睇美漫嘅人呢，先讲咗先。我真係差唔多第一套睇嘅 Marvel 片呢係 Iron Man 第二集。 梗唔係啦，第一套係一个套叫 Spider-Man。 我真係唔肯定我有冇睇過，即係 Sony 嗰啲我有 睇過。Sony 個 Sony 即係唔係 Marvel Studio 嘅，但如果你話美漫有主要分三大陣營， 我講 Marvel Studio 係如果你講 Marvel Studio 嘅話，可能你就真係 係啦，即係係啦 ，Marvel Studio 我第一套睇 Iron Man 啦，因為第一就唔認識即係個主角先啦，咁二來就係話因為睇咗呢套戲而知道邊個邊個叫 Robert Downey Jr.好难读个名字。 Robert Downey Jr. 咁你睇完佢呢，你会发觉就係话啊，原来漫画都可以拍到咁㗎喎。即係当然你话漫画之中改编成为电影嘅边一套嗰、那个最我睇得多嘅呢会系蝙蝠侠啦。因为蝙蝠侠。 係 Nolan version 嘅。 Nolan version 㗎喎。 你讲 Nolan version 係啦。 Nolan version 系最鍾意睇。咁但係你话系咪唔系当然系最鍾意睇最好睇啦。但係我咪第一套睇嘅戏咧就唔系，其实系新屎虾买咗 DVD 翻嚟之后咧，我第一套睇嘅蝙蝠侠咧应该系Will Kilmer 做嘅。韦基玛做嘅 系第三集嚟嘅， 唔知第二集第三集啦，系啦， 即系 同 Nicole Kidman 做嘅。咁啊买咗 DVD 翻嚟咧，就即系新屎坑啊睇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喺嗰个年代睇嗰啲所谓叫做漫画改编成嘅电影咧，其实我冇嗰种 passion 嘅。但系真系直至到睇完 Marvel Studio 嘅片之后咧，我系直情觉得就系话，哇，真系丰富娱乐性兼而有之。除咗睇丰富娱乐性，即系当然Christopher Nolan 佢拍嘅 Batman Trilogy 亦都系。另外一個境界嘢嚟嘅，係即係我唔係撈埋一齊嚟講，即係只不過我係講緊我 personal experience， 而係我覺得即係既然係有導演可以即係塑造到蝙蝠俠嘅性格係咁立體咧，即係我覺得你任何嘅動畫片其實係可以咩美漫嘅片係拍得好好嘅，即係當然就係話Iron Man 亦都係一個好即係 Tony Stark 係一個好立體嘅角色啦。 有少少唔同資料補充啊，Iron Man 係同即係大家所識嘅 superhero 其實比較後生嘅，即係話例如你 Spider-Man 啊、Superman 啊或者 Batman 嗰啲咧，其實1940几年咧，甚至 Cap 都已經有，即係基本係差唔多個時間嗰二戰。Iron Man 係咧1960几年尾做到咧，係開始先有嘅，係比較後，因為佢其實諗住係話，喂我哋之前拍 Spider-Man 嗰啲都20岁啦，大個仔啦，即係。廿年之後啊，咁要畫套俾啲成人睇嘅嘢，所以就開始講好多即係企業嘅糾紛啊，或者講啲即係同戰爭有關，直頭係 Iron Man 係可以話新一代嘅反共英雄啊，即係 Captain 係第一個Iron Man， 所以 Iron Man 嘅古仔裏面咧，即係漫畫裏面咧，全部對咩 Red Kingdom 啊，全部都係啲蘇聯啊嗰啲嘅共產黨裏面嗰啲所有嗰啲製造啲邪惡科技，佢對手全部都係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大右派英派嚟嘅本身 Iron Man。 如果講 Marvel， 我應該由邊度開始？讲起先啦，我就讲完我自己嘅经验啦。 Marvel 咁嘅话，嗱，即系如果你话 Marvel 如果讲嘅话，嗱，套戏咧就即系好多人就讲大集会啦，出嚟 expect 啦，就可能好似之前嗰个 Avengers 啦，咁今次咧就唔系嘅。而家讲啲嘢都未必烧春袋，因为导演都讲明噶啦，其实今次拍个手法系搵一个大嘢做主角，即系搵七龙珠，六粒嘅啫，搵完咧。 就 end game 就系咁样嘅啫。所以呢个就其实个主线系佢，咁所以主角当然最后要笑到最后啦，理论上啊。咁所以即系个拍法有少少唔同嘅，所以我觉得大家值得即系睇，即系如果你系 fans 入场睇，当然 OK 啦。 因为两个几钟头一套戏，你要睇到佢唔闷而觉得只节奏快咧，我真系觉得我唔系专家，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讲紧拍一套商业片嘅嘢，而两个几钟头唔闷咧，系好难好难嘅一件事。 而且最大问题系点样打里边讲故仔？ 嗯， 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就其他戏就系、是、打就还打啦，好精彩，不过其实冇 message 噶嘛。但系你打点样去喺打嘅期间，你透露每个人嘅关系嘅故仔呢啲咧，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难做嘅。但系我所知啊，虽然我冇睇啊，系今次有做到嘅，而反而做得系比之前呢两个导演啦，呢兄弟啊做嘅 Civil War 系好嘅。系，当然 Civil War 系有啲问题，为我知有啲问题，因为我睇个漫画原著，漫画原著嘅水平真系超高嘅。而家电影好多人都觉得非常之 OK， 但系都争好远嘅。 你讲下点解你会觉得嗰套 Civil War 嘅漫画原著系超高得咁紧要？ 嗱，漫画原著第一，即系第英雄大集会啦，佢其实系同电影一样嘅就系，因为有个法案，个法案就英雄要注册，点解要注册就系因为有啲英雄。Junior 嘅英雄就搞乱档，搞乱核爆，死咗一个小镇嘅人。咁就喂，觉得唔得、哦，你有啲超能人喺个社区存在，佢又可以做完啲嘢，搞完破坏，就唔需要负责。咁就开始话要整个法案。咁分咗两派支持者啦，一派就 Iron Man 啦 ，Iron Man 咧就系支持喂啲英雄要注册嘅。Cap May 就话啲英雄应该仍开蒙面嘅，因为佢哋应该保障佢私隐。咁开始就分开英雄，分开两边，连呢 即系如果社运圈嘅比喻咧，就是、一个孙柏文，一个就系黄明啦。 应该咁讲，你可以直接咁讲，一个孙柏文，一个何无明咩？更加应该话，究竟诶敢做不认系咪抗争咧？ 系 啦，即系有名有姓嘅做完认嘅，就系呢、這个Tony Stark 嗰边系啦。有啲人做完抗争就我要匿埋嘅，咁更加复杂就系话，连唔止连英雄都分去两派，连啲贼都分去两派，因为佢就有个漂白计划嘅。即系如果你系奸角，如果你肯个 Tony Stark 话我肯贡献我嘅能力出嚟，去呢个保卫呢个美国，咁你可以洗底，你唔使咩喎。咁所以有班奸嘅人咧就做咗，而有班。冇名冇姓嘅人，喂唔对路，我会将会面对一班 register 咗英雄，去呢、這个甚至系英雄训练校出嚟嘅人去打我，唔掂，我系帮我 cap 俾西城学校连英雄同埋间个分去。 嗱呢一部分呢啲政治计算咧，系会牵涉到我自己第三节嘅 solo， 系讲陈文同埋讲 real politics 嘅。吓，你继续讲你嘅 Marvel 先。 跟住，所以个古仔发展就系、是、首先分咗两派啦，咁而基本上嗱呢个真系开窍嘅故仔咯，成套戏最好睇就系有 Spider-Man， 所以当时话 Spider-Man 入电影嘅时候，我觉得会非常好睇，因为 Spider-Man 喺漫画里边咧系公众系唔知佢真正身份系 Peter Parker 嘅，一直都系嘅。喺 Civil War 佢第一次就系 Iron Man 氹到佢就话，喂 Spider-Man， 不如你讲你自己真正身份出嚟啊，跟住一除面罩，跟住个报馆个老细，个报馆老细系好憎 Peter Parker， 但系佢又有成日靠 Peter Parker 攞 Spider-Man， 就系晕低咗，因为佢原来一直佢好憎嗰条友就系 Spider-Man。咁而 Spider-Man 开头佢公开咗佢身份，之后就大镬啦，仇家寻仇，将佢阿 Auntie 啊 Mary Jane 嗰啲咧就全部喐晒。所以佢发觉好似中咗 Tony Stark 计，佢同漫画唔同噶，佢发觉中，所以佢就变咗，突然间喺个漫画里边变咗去 Cap 嗰边。即系开头佢支持 Tony Stark， 到后尾去咗 Cap 嗰边，佢去咗 Cap 嗰边，更加就发觉原来 Tony 系一直阴佢嘅，阴佢做咩咧？就话佢而家你 Avenger 你见到啊 ，Spider 好靓嘅衫啦，啲人叫 Iron Spider 啦，Tony Stark 喺Civil War 都送咗件咁嘅衫俾Spider-Man 嘅，后尾 Spider-Man 变成敌对嘅时候咧 ，Tony Stark 咧就。陰佢啦，點解咧？因為佢喺件衫裏面 capture 咗Peter Parker 啲 Spider Sense 叫做咩咧？即係 Spider Sense 係蜘蛛俠有預知未來能力嘅嘛，短時間係啦，係干擾咗佢啦，搞冧咗佢啦，直頭係揾件衫害到Spider-Man 係冇戰鬥力嘅，即係故仔。咁而個古仔最好睇咧，即係我講埋 ending 啦。有幾樣嘢，個古仔其實講咗雷神係已經死咗噶啦。系啦，所以如果你话Marvel 系有啲 IP 即系啲人唔会死嘅时候咧，唔系啊，佢照死人嘅，因为新一任雷神系 Jane Foster。Jane Foster 知唔知边个？ 知， 系啊，喂，听众啊， Natalie Portman 啦，系变咗做女神啦。所以你发觉点解女神揾个咁嘅女角去做女朋友咧？因为如果佢想布局嘅时候，佢有机会做女神，所以 Natalie Portman 随时会变成一个女版嘅女神翻翻去。OK， 唔知会唔会？ 但系而家电影系冇死噶女神吓、 啊，系。唔系呢个位死，唔系呢唔关事嘅，唔关事嘅。佢总之之后有啲二品死咗啦 ，Civil War 已经死咗啦。OK， 咁最后 ending 系好紧要嘅古仔咧，就系话最后系Iron Man 同 Cap A 打，因为 Cap A 觉得 Iron Man 嗰个唔 OK 嘅，所以佢哋鼓起好多人去群众力量去打Iron Man 啦。直头系佢叫 Fight Dirty 啊，即系总之 Iron Man 一啲嘅各种各样嘅 tricks 咧嘅件衫系废咗噶啦。Cap A 系接近可以杀到 Iron Man 嘅。喺個 moment， 因為佢覺得法案唔應該啦。但係當佢準備想落手嘅時候咧，就有啲石仔掟佢。嗰啲石仔掟佢之後咧，就有啲民眾。啲民眾咧就揾石仔掟完啊 cap 尾之後咧，跟住就 call 咗話：你唔好殺嗰個人，你做係你殺人兇手。你阿 Iron Man 係保和嘅，你唔係保和嘅。因為呢幾句説話咧，阿 cap 尾就好左膠上身啦，就即刻話 ：OK， 我停手啦，除咗個面色個面罩就話我投降。不过投降嗰个唔系 Captain America， 系 Steve Rogers。 嗯， 系即系 Cap A 系个价，佢个价值，佢话因为我去到呢个 moment， 我只顾打战斗，忘记咗 Cap A 嘅价值观，所以我唔配做呢个 Cap A 啊 Captain America， 我忘记咗民众，因为民众想嗰样嘢。 呢真系死咗交呢啲嘢。 系啦，最后佢塌咗，而再塌咗嘅时候，即系讲埋啦，系塌咗之后咧，系某啲原因系后边古仔咪系死鬼咗嘅。 嗯。 所以啲人就话点解不断喺度传 Winter Soldier 会成为咩 Captain America 咧？就因为真系系后边个古仔就系咁发展，所以而家不断啲人传啲电影会点发展啦。其实因为漫画点去 啊， 就个电影点去嘅。因此佢报咗咁耐，打到最后个 ending 系你赢咗嗰个变成输咗，输咗变成赢咗咧，咁系非常之正嘅。而最后系讲埋即系 Civil War 好睇嘅地方就系、是、最后讲 Tony Stark 点解要支持个法案咧？佢之前話佢其實佢係內心係有少少反對法案嘅，佢、因為知道名個英雄名單係唔可以俾人知道，所以佢最後係用呢個方法爭取成佢 即天地會嘅名單嚟嘅， 係天地會名單爭取成為呢個 Director of Shield 神盾局嘅 Director， 所有名單咧只係Tony Stark一個人知道喺佢嘅腦裏邊，所以佢係冇公開到，因為佢知道如果佢唔支持嘅話，就有其他人去支持呢、這個法案，最後會通知嘅， 即係同國歌法一樣， 係啊， 即係你係要支持佢，你先可以修改入邊啲， 冇錯， 即係。 所以是好好睇嘅， 即系基本上成件事都系你思考得到嘅政治嚟嘅，只不过就系话你用啲漫画嘅角色，亦都用啲行动嘅方式去将成件事包装为一套打斗片，系一套英雄片，大家就好中意政治啦。咁我睇下几时孙柏文同黄浩明几时打场。即 系，仲要打嘅时候要讲呢啲嘢， 系啦，咧仲要现场旁述，最好揾边个旁述咧？最好揾阿才哥旁述就最好啦。即系你揾翻左交嚟讲呢啲嘢，佢一定同黄永一拍即合。跟住仲要对台嘅边个咧？对台系萧生。咁你系咪好睇先成件事？ 萧生应该好睇啲。 咁但系我反为想讲嘅就系话，点讲咧？其实一套电影点解会好睇咧？其实。就算是而家香港拍啲戏都好啦，即系其实都可以讲翻少少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其实你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攞奖，我哋睇几套？ 攞奖嘅， 即系例如《贪狼》，有冇睇啊？ 今年其实我真系少睇戏喎，讲真，香港片上外国片，即系唔系特别针对港产片。 即系其实香港人系好忙嘅，你要搵时间睇戏咧，尤其是你又中意睇书咧，你其实真系冇时间睇戏嘅。咁黄金花我未睇啦，但系29+1我睇咗啦，贪狼我睇咗啦。咁其实最主要今年其实系讲紧，即系我自己心目中咧系讲紧两套戏啫，因为黄金花而家啱上紧，我仲未睇。但系你话贪狼至唔至于攞咁多奖咧？其实我觉得真系成件事，第一。如果大家是有睇《殺破狼》嘅話咧，第一集係一件事嚟嘅，即係我真係覺得，即係尤其是就係話佢啲場面啊，佢啲打鬥動作啊，啲血啊，其實成件事係好甄子丹洪金寶成件事，即係當然你有個古仔好垃圾係一件事，但係你話鄭，我冇記錯係鄭保瑞啊，你拍呢套戲，你要拍出嗰啲鏡頭畫面動作咧，其實係即係前無古人，我真係夠膽講。 因為你講《殺破狼》第一集咧， 第一集 最大嘅特徵就係話，其實係亦都紅咗吳京， 係 因為佢有場就話馮恩之咧，直頭嗰場佢 冇夾過， 佢話冇夾， 冇夾過現場照打真打， 係 所以你會覺得咧啲動作係同即係之前啲武打片咧係爭好遠，即係以前嗰啲武打片咧係成龍嗰啲啊，就算洪金寶嗰啲八爺嗰啲 對曬招， 其實係對曬招，知你打邊個位，知你點打。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一去到甄子丹吳京嗰啲咧，係真係真打落去咧，你覺得個反應係爭好遠嘅。所以點解你覺得《殺破狼》第一套好睇咧？唔系个古仔本身写得好，而系话啲动作，你真系觉得系一见难忘。好啦，《杀破狼》第二集啦，讲紧有 Tony Jaa 嗰集啦，我都觉得好睇嘅，因为第一就算嗰集都有吳京啦，但系有多个 Tony Jaa 喺度咧，即系第一啲动作设计亦都系好好件事。但系当你第二集牵涉到一个更加社会嘅问题，就系讲紧器官贩卖，你就觉得成件事包装到咧，你就同第一集好唔同啊！第一集系纯粹系一套 官能刺激。 官能刺激，个真系完全系冇馅冇湿神嘅，就系讲紧洪金宝有冇杀过人，你系即系啲差佬可唔可以有一个证据指死佢啫？但系去到器官贩卖咧，就讲紧一个更加深层次嘅意义啦。问题但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嗰个细路女即系行咗出个草地上面有只狼咁嗰啲，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嘢嚟嘅，但姑且唔谈先。但去到第三集咧，就讲紧之前识打嗰啲人完全冇晒，唔见晒，你基本上系得古天乐一个行出嚟，即系都系喺一个器官贩卖嘅一个背景里面去打人，去所谓叫想揾翻自己俾人绑咗已经死咗嘅女，即系当然佢喺戏入边唔知道自己个女死咗啦。咁但系问题你话啲镜头系咪攞到佢好似识打咧？系嘅，至唔至于到？哇！包装到佢真係可以凭呢套戏攞住个男主角呢，我又真係觉得有点而那个，我真係觉得即係唔係太过点讲呢，即係我觉得其他演员係好过佢囉，而係即係当然古天乐系咪一个好演员呢？梗係啦，即係自己人品系咪一个好人呢？即係以我所知啊，即係我有朋友识过佢，即係亦都同佢做咗好多年嘢，古天乐一个真系一个好真心嘅人嚟嘅。但系你话佢拍得好好，系咪凭呢套戏攞咗男主角？我即系觉得真系唔系嘅，反而我真系觉得今年应该大丰收嘅廿九加一呢一套戏咯。 但系嗰间冇办法唔丰收嘅，第一充满计算啦，第二佢系用咗荷里活一种叫做卖座嘅程式嘅，卖座程式系咩咧？有原著故事。 是 原著故事本身有集 fans， 再话俾有啲 division， 你基本上原著嗰即系睇嗰套 港剧， 你一定已经入去啊！嗰班人一定会同你宣传啦，即系同佢荷里活话会搵嚟一嚟搵漫画啦，旧时搵小说啦，你小说嗰班 fans 一定要叫人入去睇咁，即系其实已经计咗收咗封咗蚀本门噶啦，只要曾经睇过舞台剧嗰班入场，佢计赚到已经 OK 噶啦。 吓，点解我会中意呢套戏嘅古仔咧？即系首先个原著故事系好先啦。只系我第二一样嘢就系话，我觉得呢套戏系演活咗周秀娜呢个人。即系当然有好多人觉得周秀娜仲系含住啲牙膏啊，含住啲雪糕啊，滴落个胸度嗰种。 嗱，如果你讲嗱姐呢套戏，当然嗱姐表现嘅嘢，其实今年都有一套戏 空手道， 梗系唔系啦，嗱姐做嘅，但系其实系做得好噶，好多人冇留意。 边套？ 雪咗藏两年嗰套大音乐啊， 哦，边套啊？ 大音 大配乐家， 大配乐师系啊。 我真系未，知道我真系未睇，即系 呢套要睇。 Sorry Peter Cam， 我真系识佢，真系 Sorry， 真系因为惊冇人卖座，雪咗两年。 实际上系我到我想睇嘅时候已经落咗画，已经揾唔到戏啦。 你要记住，阿暴龙哥唔搞笑啊，大佬，你净系暴龙哥唔搞笑，你已经要去睇啦，系嘛？ 我唔識講啊，但係我真係到有時間，因為嗰排就本身比較忙啲啦。二來就係話，我冇記錯嗰套戲應該係三月中。 好撲街嗰套戲咧，係上一個禮拜係好少院驚落畫，好在 Work of Mouth 令佢撐到三個禮拜。 但問題都係得好少院上，同埋真係要揾嘅時候已經唔見 Q 咗。 但係嗰套係一套好嘢嚟 嘅，我一定會睇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冇睇過，我冇資格講咯。就係、是、所以你頭先講娜姐嗰個完全對唔到嘴。係 因為佢做差婆嘅。 即系点解特别想讲娜姐咧？即系其实系佢呢套廿九加系成功令佢俾到观众一个新嘅形象。即系当然你之前觉得娜姐有套戏做得好嘅系郑丹瑞嗰套《分手一百次》，嗰套戏点解做得好咧？其实嗰套戏都摆脱唔到个港女嘅形象。但系问题佢都有啲嘢想讲俾你听，就系话娜姐拍拖嘅时候，原来佢同个男朋友咧，佢系有另外一啲深层次嘢讲俾你听，唔系纯粹演一个港女。问题就系话，当佢港女演到即系演到嚟三十几岁嘅时候，你仲会发觉佢同金燕玲咧，佢系有啲话俾大家听，我唔再系嗰个靓。 妹，我係話俾你聽，我係一個三十零歲 OL 開始事業有成嗰種心態咧，因為本身佢私底下除咗佢之前做僆模開始發達，開始識人，開始有人識佢，有人揾佢做嘢，佢本身行過一條係好崎嶇嘅路嘅。咁如果你知道背後一啲故仔咧，你都覺得佢點解演活到呢個角色，係因為嗰條路佢真係行過，所以你明白佢。呢套戏个 message 佢真系摆到出嚟。 简单嚟讲，我形容啫，佢行嗰条路辛苦嘅路咧，接近舒淇， 系 舒淇都系咁辛苦，系啦。 而系有好多嘢佢系唔即系个背后古仔唔系咁多人知啦，亦都系佢唔会公开讲出嚟，就算讲自传都唔会写得到。当然佢唔会自己写自传啦。所以其实你知道背后一啲 background 嘅时候，你会觉得更加欣赏呢个人嘅，即系好坦白讲。另外一个人，我系即系之前嗰几日亦都睇翻卫视电影台有嘅，就系、是、即系 Steffi。我真系觉得佢喺呢套戏，即系先一样嘢。头先嗱，organize 少少。头先廿九加一，唯一一样嘢我觉得唔好嘅咧，唔系即系郑欣宜都唔系唔好，郑欣宜都好好，成套戏系好立体嘅。只不过就系话你系好明显见到佢古仔会分开咗两部分，前半片就系讲阿娜姐啦，后半份就系讲欣宜啦。其实两样嘢咧，唔系即系我觉得佢两个角色其实中间 interaction 可以导演系写多啲俾佢哋演。问题就系话，因为个原著唔系咁， 原著读过戏嚟噶嘛，大佬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即系我觉得嗰度同埋就系话，楞到一个 point 就系话，成套戏咧你系冇办法即系将一个舞台剧系摆好好咁摆咗落去一套电影上面。因为头先讲嘅 Marvel 嘅漫画又好，舞台剧又好，电影又好，其实系三样唔同嘅嘢嚟嘅，有三个唔同嘅观众群，大家要求嘅亦都唔同，咁所以你好难话揾一样嘢去就话啊，佢原著好过乜嘢嘢，又或者嗰、那个剧本个舞台剧剧本好过电影版，其实好难咁讲。只不过我觉得三样嘢你有时间嘅，真系应该睇晒。 而我觉得有即系你想讲一点就系话，亦都系我睇翻近期香港娱乐圈啦，即系啱啱会翻Marvel噶，我系啦，即系我系好同景八十年代嘅乐坛嘅。 吓哦 ，OK， 系音乐嘢。点解八十年代？因为八十年代，但系嗰个商台未大啊。商台嗰阵时最恶毒政策咧，就系咩咧？就系叱咤净系本地嘅词，本地嘅音乐。咁但系变成就话你偏向咗本土化，你就唔会冇咗香港角色。旧时八十年代嘅，我哋有自己创作乐队啦，有自己作歌，有顾家辉啦，亦都会吸纳好多日本嘅好嘅音乐， 非常 去整一啲靓嘅歌。香港一个竞技场就系你够料。你就可以做啦。 好嘅，你一定系吓、啊，即系一定系会红嘅。 系啦，打得出嚟，但系唔系话我净系偏向本地嘅嘢。即系你点解我咁讲就话，其实个情况就系嗰种叫普世价值啊。你普世价值嘅话，嗰阵时香港嘅歌星可以唱到日本登台噶嘛？语言唔得都登台咁，你可能话语言唔得点登台啊？喂，你啲靓妹都听 G Dragon 啦。 邓丽君红嘅系喺日本啊， 系啊。 即系而家喺香港，你点样揾一个人红到去日本，红到去韩国咧？即系啦，有讲即系。即系太过广泛，就系即系讲翻第三套应该要讲嘅电影咧，就系、是、其实空手道你有冇睇啊？ 空手道我冇睇，但系我所有朋友嘅话，佢话如果我忘记杜汶泽，忘记一啲背景嘅话咧，佢觉得叫我你唔好入场睇啦。 其实好难，因为嗰套戏咧，其实得剪到83分钟。咁啊，83分钟系好定唔好咧？其实而家因为卫视电影台上紧咧，你如果屋企系有个 package 嘅话，你可以上 download 睇下。但系实际上，我会觉得呢套戏系嘥咗好多时间喺啲慢动作同埋喺啲懒型嘅镜头上边。即系当然，你话杜汶泽唯一一样系 handle 得好好嘅，就系话我真系觉得透过呢套戏，邓丽欣系识做戏咯。其实我最想讲一样嘢系乜嘢咧？大家同樣拍呢個人，拍鄧麗欣呢個人，點解杜汶澤可以拍到鄧麗欣？我覺得佢識做戲，而葉念心拍咗鄧麗欣出嚟，拍過咁多套阿寶，我又唔係覺得，即係點講咧？佢係一個港女咯，但係除咗呢個平面嘅港女之外，仲識拍啲咩嘢咧？而係我真係覺得鄧麗欣係應該可以好紅嘅一個人。 冇辦法㗎，因為你葉念心。你其實永遠都係個導演拍開嗰類戲嘅，你入場睇就 expect 睇嗰樣嘅。如果叶念心拍咗套空手道出嚟咧，就大镬啦！因为你 expect 系喺叶念心嘅戏咧入咗去顶你个肺呢度，咁咪 口碑差咯。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個導演之前拍套戲係影響佢根本之後唔可以轉風格㗎。出晒屎啊！ 即系例如叶良森拍嗰套咩戏，即系拍嗰啲咩戏咧，就系同阿萧定一最中意拍嗰啲啦，即系 TVB 嘅剧本啊。但系问题就系除咗攞个名同埋攞到人落嚟啲剧本啊，即系嗰啲系完全唔理嘅。拍套《冲上云霄》又系咁，拍套《十月初五的月光》又系咁，即系其实老实讲，即系不知所谓到喊。我即系我唔系踩， 唔紧要啊，但系入场睇。嗰班人佢想睇嗰樣嘢睇到咁就得啦。 啊， 呢個商業模式， 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多戲入一即係萬七個原因你可以入去睇，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拍一套戲，又或者你入戲院睇一套戲嘅原因，純粹就係為咗睇啲明星同埋個套戲個名咧，其實有好多時俾人滾入去嘅。我講到呢度，你接唔接得翻落 Marvel 咧？ 我又有少少再翻少少接翻 Marvel 啫。點解頭先我會講八十年代，但又講頭先嘅嘢就係話，其實有啲嘢要同外面接軌去，啲嘢令到啲嘢更加好。你其實你講美國漫畫 ，Marvel 其實好垃圾嘅漫畫 ，Civil War 好 OK 嘅就係、是，其他唔好，其他啲少啲。但係個問題，佢個電影係不斷肯接受一啲外面嘅改進修正，而將樣嘢砌靚佢，去呈現得更加好俾佢睇。咁而佢直頭係改咗你嘅對某啲英雄啊、某啲嘢嘅觀感。如果大家睇《雷神》一二三集啦，三集啊，第二集係得到爆，第三集變成一套咩八十年代啲騎呢科幻嗰啲唔知咩 笑片， 笑片嚟㗎。佢如果大家知道佢揾咗邊個導演拍咧？ 系 啦，个导演系咩？2015年2016俾个咩？一套揾杜汶泽同埋郑中基配音嘅，系咩僵尸玩出征嘅，系啦，一套好沟嘅僵尸片。佢 Marvel 最大特色就系佢引到你入场，而佢可以你班入场嘅，正我俾第二样嘢睇，但系你啲人 buy 嘅。我呢样嘢系 Marvel 本身最成功嘅嘢，而空手道嗰个同样就系话。你引到啲人係因為杜汶泽入場，而佢俾一個第二個鄧麗欣嚟睇，而你之後覺得你 fulfill by 改到價值觀，我覺得就係話點樣去引一個人入場，而你俾啲嘢唔係佢開頭 expect， 但係其實好好，其實佢就會 buy， 我覺得呢樣先係最難嘅地方。 所以即係我覺得杜汶泽應該拍多啲戲，就即係自己做演員呢，我覺得 嗱冇亂講，佢好套咩選老頂啊定乜鬼嗰套咧，唔好千祈唔好睇啊真係。 选老顶， 佢呢即系、 我记得黄秋生嗰套 系啦。总之佢唔系呢套，所谓佢第一套导演。但系你记住，有时啲嘢系你有机会做编剧啊，做 producer 嘅，其实都影响好大噶。因为好似啲人话阿飞最好睇嘅话，嗰两个导演，但我你记住一样嘢，喺美国咧，导演系冇乜剪片权噶，有剪片嗰个叫 producer 噶，睇 producer 先系正式跟人嘅。所以 Marvel 而家咁好睇咧，其实都 Iron Man 嗰个导演加 producer 嗰人继续系做 executive producer 睇住呢集戏嘅。系啦， 所以到最后咧都系执翻即系古天乐一句啦，就系支持香港电影啦，支持本土创作啦，系嘛？ 记住，如果中意古天乐嘅话，古天乐应该今年年尾有套科幻片《明日战记》 吓， 佢应该赌身家，将自己身家袋整咗一大扎落去噶啦，真系科幻片好大 budget 嘅，大家可以 YouTube search 下，啲 trailer 都好吸引噶。我唔知道好唔好睇，大家唔想啊古天乐一铺清袋嘅话，就入场睇啦。 好，第二节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